第五课，要点六，特音小舌，44页。正确发音是 ，h，h。 湿润的小舌颤音 ，h，h，h，h。 干涸的小舌摩擦音。读或都可以。